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20章摄魂怪的吻第56集。 哈利从没置身于比这更古怪的队伍。克鲁克山领头跑下楼梯，卢平、小矮星和罗恩跟在后面，看上去像三个连体赛跑的运动员。然后是斯内普教授，被自己的魔杖控制着，小天狼星拿着他的魔杖指着他，他令人毛骨悚然地飘下楼去，脚趾碰撞到每一级台阶，哈利和赫敏在后面压阵。钻回地道里很困难，卢平、小矮星和罗恩必须侧着身子，卢平仍用魔杖提防着小矮星。哈利看到他们三人排成一条直线，笨拙地在地道里往前挪动，克鲁克山依然跑在前面，哈利紧跟着布莱克钻了进去，斯内普仍在他们前面飘着，耷拉的脑袋不时磕到低矮的地道顶部，哈利觉得布莱克故意不去避免。 把小矮星交出去。 在地道里缓缓前进时，布莱克突然对哈利说，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自由了。 哈利说， 对。 小天狼星说， 但我还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我是你的教父。 嗯，我知道。 哈利说， 是这样，你的父母指定我做你的监护人。 布莱克不自然地说， 万一他们遭遇不测。 哈利等待着，布莱克真的会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？ 当然了，如果你想跟你的姨妈和姨父住在一起，我可以理解。 布莱克说， 但是考虑一下吧，一旦我洗刷了罪名，如果你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家。 哈利感觉自己一下子心花怒放。 什么？跟你一起生活？ 他说，一不留神脑袋撞到了地道顶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。 离开德斯里家？ 啊，当然，我想你不会愿意的。 布莱克马上说， 我能理解，我只是觉得我…… 你糊涂了吗？ 哈利说，声音几乎和布莱克的一样嘶哑。 我当然愿意离开德斯里家。你有房子吗？我什么时候可以搬进去？ 小天狼星迅速转身看着他，斯内普的脑袋擦着了地道顶部，但小天狼星似乎毫不在意。 你愿意？ 他问。 真的？ 是啊，我真的愿意。 哈利说。布莱克憔悴的脸上第一次绽出真正的笑容，他带来的变化令人吃惊，好像一个比他年轻十岁的人从那枯瘦的面具后面闪露出来。一瞬间可以看出他就是在哈利父母婚礼上欢笑的那个人了。他们没再说话，一直走到了地道口，克鲁克山第一个跳了上去，他显然是用爪子按了树干上的结疤，因为卢平、小矮星和罗恩爬上去时没有听到柳树枝条的抽打声。布莱克把斯内普送出洞口，然后站到一边，让哈利和赫敏上去。终于大家全都出来了，地面上很黑，只有远处城堡的窗户透出微光。他们一言不发地往前走去，小矮星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气，便不时地呜咽两声。哈利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他要离开德斯里家，住到父母最好的朋友小天狼星布莱克那儿去了。他有点晕头转向，如果他对德斯里家的人说自己要去跟电视上的那个逃犯一起生活，他们会怎么样？ 你敢乱动一下，彼得。 卢平在前面威胁地说，他的魔杖仍然斜指着小矮星的胸口。他们默默地穿过场地，城堡的灯光渐渐亮了起来。斯内普仍在布莱克前面怪异地漂浮着，下巴在胸前一颗一颗。这时，一片云移开，地上出现了模糊的阴影，几个人沐浴在月光中。 斯内普撞到了突然停下的卢平、小矮星和罗恩身上。布莱克站住了，伸出胳膊拦住哈利和赫敏。哈利看到卢平的侧影，卢平好像僵住了，然后四肢开始颤抖起来。 啊、哦！天哪！ 赫敏惊叫道：“ 他今晚没有喝药，他不安全。” 跑！ 布莱克低声说：“ 跑，快跑！” 但哈利不能跑，罗恩还跟小矮星和卢平靠在一起呢。他冲上前，但布莱克当胸抱住他，把他扔了回去。 交给我吧，快跑！ 一阵可怕的咆哮声，卢平的脑袋在拉长，身体也变长了，他的肩部弓起，脸上和手上都长出毛来，手指弯成了尖爪，克鲁克山的毛又竖了起来，他在往后退。狼人后腿立起，长长的嘴巴一张一合。小天狼星在哈利身边消失了，他变形了，变成熊一般的大狗窜上前去。正当狼人挣脱手铐时，大狗攫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往后拖，让他离开罗恩和小矮星。狼嘴与狗嘴咬在一起，爪子互相撕抓。哈利站在那儿看呆了，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搏斗，没有注意到别的。是赫敏的尖叫提醒了他。小矮星扑向卢平丢下的魔杖，罗恩腿上绑着夹板站立不稳，摔倒下去。砰的一声，一道闪光，罗恩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。又是砰的一声，克鲁克山飞到空中，又软绵绵地落到地上。 除敌武器！ 哈利高喊，用自己的魔杖指着小矮星。卢平的魔杖高高飞起，消失不见了。 不许动！ 哈利吼道，一边跑向前去。太晚了，小矮星已经变形。哈利看到他的秃尾巴从罗恩张开的胳膊上的手铐里抽了出去，又听到草丛中传出一阵窸窣声，一声长嚎和一阵低沉的咆哮。哈利转身看到狼人逃走，跑进近林里去了。 小天狼星，他不见了，小矮星变形了！ 哈利喊道。小天狼星在流血，嘴部和背上都有深深的伤口，但是听到哈利的话又爬了起来，奋力追去。转瞬间，他爪子踏地的声音便消失在寂静中。哈利和赫敏冲到罗恩身边。 他对他做了什么？ 赫敏小声问。罗恩眼睛半闭，嘴巴张着，他无疑还活着，可以听到他在呼吸，但他似乎认不出他们了。 我不知道。 哈利焦急地左右张望，布莱克和卢平都不见了，只有斯内普还在旁边，还是没有知觉地悬在半空。 我们最好把他们带进城堡，然后告诉别人。 哈利说，他把头发从眼前撩开，努力理清思路。 走吧。 但是就在这时，视野之外传来一声犬吠，一声哀嚎，一条狗在痛苦地吠叫。 小天狼星！ 哈利叫道，朝黑暗中望去。他一时犹豫不决，眼下他们对罗恩束手无措，而听声音，布莱克遇到了麻烦。哈利拔腿飞奔，赫敏紧跟在后。犬吠声好像是从湖边传来的，他们冲过去。全速奔跑的哈利感到一股寒气，但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。犬吠声突然停止了，两人跑到湖边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小天狼星已变回人形，他蜷伏在地上，双手捂着头。 别！ 他呻吟道。 别，请别！ 接着哈利看到了他们，摄魂怪，至少有100个，黑压压的沿湖边向他们逼来。他迅速转过身，那股寒意透彻肺腑，雾气开始模糊了他的视线。黑暗中，越来越多的摄魂怪从四面八方出现，包围过来。 赫敏，想想高兴的事！ 哈利喊道，举起了魔杖， 拼命眨眼想看得更清楚，使劲摇头想甩掉脑子里开始听到的微弱的尖叫。 我要跟教父住在一起了，我要离开德斯里家了。 他强迫自己去想小天狼星，只想小天狼星，并开始高喊： 护神护卫，护神护卫！ 布莱克浑身一震，打了个滚，躺在地上不动了，苍白的像个死人。 他不会有事的，我会去跟他一起生活。护神护卫，赫敏，快帮我！护神护卫， 护神！ 赫敏小声说：“ 护神，护神。” 可是他念不下去了，摄魂怪在逼近，离他们只有十英尺了，他们像一堵墙一样把哈利和赫敏围得严严实实，越来越近。 护神护卫， 哈利呐喊，竭力让这声音盖过耳中的尖叫。 护神护卫， 一缕银丝从他魔杖上飘出，雾一般的悬在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哈利感到赫敏在他旁边倒了下去，只有他一个人了，孤军奋战。 护神，护神护卫！ 哈利感到自己跪到了草地上，雾气迷住了眼睛，他拼命回忆，小天狼星是清白的，清白的。 我们会没事的，我要去跟他一起生活。护神，护卫！ 他艰难地说，借着他那不成形的守护神的微光，哈利看到一个摄魂怪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停了下来，他无法穿过哈利变出的那团银雾。一只黏糊糊的死人手从斗篷下伸出来，挥了一下，好像要把守护神拨开。 不，不！ 哈利叫道， 他是清白的，护神，护神护卫。 他能感到他们在观察他，听到他们咯咯的呼吸声像恶风一样围绕着他。离得最近的一个摄魂怪似乎在打量他，然后举起腐烂的双手脱下了他的兜帽，在应该长眼睛的地方只有结着灰痂的薄皮，蒙在空洞洞的眼窝上，但是有嘴，一个不成形的大洞吸吮着空气，发出临死的人才发出的那种咯咯的喉音。恐怖麻痹了哈利的全身，他不能动，也说不出话来。他的守护神闪烁了几下，熄灭了。白雾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他必须反抗。 护神护卫， 他看不见，听到远处有熟悉的呼喊声。 护神护卫， 他在迷雾中摸索着小天狼星，摸到了他的胳膊，不能让他们把他带走。然而一双有力的冰冷黏湿的大手突然卡住了哈利的脖子，把他的脸朝上抬起。他能感觉到他的呼吸，他是想先除掉他。哈利感觉到了他腐臭的气息，妈妈在他耳朵里呼喊，这将是他听到的最后的声音。然后在将要把他吞没的浓雾中，他好像看到一道银光越来越亮，接着感到自己扑倒在草地上。哈利脸朝下，没有力气动弹，恶心难受，浑身颤抖。他睁开眼睛，耀眼的银光仍照着他周围的草地。呼喊声停止了，寒气在消退，什么东西把摄魂怪驱退了？这东西环绕着哈利、小天狼星和赫敏。摄魂怪那吸吮的声音，那咯咯的喉音在慢慢消失，他们在离开，空气又温暖起来。哈利用尽全部的力气把头抬起几英寸，看到银光中有一只动物在湖面上越跑越远。哈利试图辨认那是什么，可是汗水模糊了眼睛。它很明亮，像独角兽一样。哈利竭力保持清醒， 看着他跑到对岸停了下来。有那么一刻，借着他的亮光，哈利看到有人在迎接他，举起手拍拍他。那个人看上去好眼熟，但不可能是。哈利想不明白，他不能再想了。他感到最后一丝力气也离开了自己。哈利的脑袋碰到地上，他昏了过去。